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啊，谢谢刚佑成哥对我的一些介绍，实在是有点过奖了这样子。那其实我越服侍，我越觉得，不管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有考上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是让我们有怎么样的外在成就，其实那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政大的人，我这几年观察，就算他们很优秀，有些基督徒也真的很优秀，但问题是他们不愿意为主而活，他们向世界爱世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爱基督，夸口基督。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你有基督，而你爱基督，你夸口基督，传扬基督，你就是有影响力的人。不在乎你在世人的眼中成就怎么样，因为最重要的是基督。那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在主后64年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的皇帝叫尼禄。你们如果有读过一些教会历史，可能或多或少会知道这样。当时他对基督徒进行了一场大逼迫，那时候罗马城火烧了这样子，对啊，那不知道谁干的，对，但是历史学家普遍都相信说是尼禄皇帝他自己自导自演，他自己放了一把火，然后他诬陷基督徒是基督徒干的这样，所以当时就有许多基督徒被逼迫，他们穿上兽皮被推到竞技场上，然后放出猎狗，这些猎狗看到这些披上兽皮的人，以为是野兽，就疯狂的去咬他们，把他们活活的咬死。另外有些基督徒，他们被干草用干草一起绑起来，然后在午夜时分的时候点火，照亮这个尼禄皇帝他那时候在晚上所办的圆游会。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只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只要传扬福音，就会遭受类似这样子的逼迫。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当基督徒，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会不会觉得很困难，还是会觉得其实好像还好啊，跟没有信主差不多这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当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逼迫，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坚守真理，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活得跟非基督徒没什么两样，甚至有可能我们没有传福音，所以我们觉得这世界跟我们巴里巴里骂唧骂唧。但是只要你愿意认真的为主过生活，一定会有挑战，甚至一定会有逼迫。圣经就这样应许我们说，凡立志在世敬虔度日的必受逼迫，这是个应许。你只要愿意好好的爱主为主活，你一定会受逼迫。特别当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屠龙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经历，你敢说屠龙舟每一次行动的时候你都是哇非常亢奋非常兴奋这样子，是吗？吃药比较快这样子。但是你不孤单，你所遭遇的困难，其实过去的圣徒们他们也都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子。过去的圣徒们也都遭遇，也都了解。今天我们经文里头所看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城遇见了许多困难，他会有孤单的时候，纵然他是伟大的使徒，他传福音会有人反对，纵然他口才可能非常好，圣经比你我还熟，会有人反对，他也会感到软弱跟害怕。但这段经文非常宝贵，让我们看见他如何信靠神来面对这些挑战。而我相信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的时代，任何一个基督徒面对的任何险恶环境都一样适用，因为这是神的话。让我们在开始前先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极大的怜悯，我们原本在黑暗，在罪恶中，在你的愤怒之下是悲惨的走向灭亡，我们配得今生来世一切的悲惨。但谢谢你，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决定要拣选我们的旨意和大爱，你让我们在你所喜悦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我们，不但有人传福音给我们，而且是圣灵感动我们有信心来接受这福音。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口唱心和赞美你，当这世界正在醉生梦死与你为敌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这群圣徒竟然可以在这里称颂圣洁的上帝你，这些是因为你的恩典。谢谢你把耶稣给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听讲到的时候，我们都一同被圣灵充满，在你的话语中再次得到激励，在这黑暗悖逆的时代，我们可以成为一盏照亮世界的明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18章，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翻开到圣经使徒行传的第18章1到17节。使徒行传18章1到17节，翻到了，我来念，这是神的话。此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身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雅居拉， 因为格老丢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亚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了。保罗去找他们，他们是以做帐篷为业的，因为是同业，保罗就与他们居住，一同工作。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归主。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就专心传扬主的道，向犹太人极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抗拒亵渎，保罗就抖着衣服对他们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这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到外族人那里去了。他离开那里，到了提多尤士都的家里。这人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主管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了主。许多哥林多人也听了道，信了主，而且受了洗。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把神的道教导他们。当加流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一致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审判台前，说：这人劝人不要照着律法去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犹太人啊，如果有犯法或邪恶的罪行，我当然要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字句、名称和你们的律法，你们就应当自己处理，我不愿意审判这件事。于是就把他们从审判台前赶出去。众人揪住会堂主管索提尼，在审判台前打他。这些事加流一概不理。最近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保罗他主动的寻找其他的门徒，并且互相照顾、互相照就。保罗他一来到这个城市哥林多城，这个城市是非常大的城市，这样可能比台北市还要大。那当时你们知道保罗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城市吗？他是带着教会的祝福来这里宣教吗？基本上不是，基本上他是逃难逃过来这样，因为他之前在别的地方宣教，在铁撒罗尼迦被逼迫跑到别的地方，跑到雅典，然后后来又跑到别的地方，最后跑到哥林多城。所以他基本上来到哥林多城的处境算是有点狼狈不堪这样子。然后他就遇到亚居拉跟百基拉的夫妇，而这对夫妇他们本来是住在罗马境内的本都，但是当时罗马统治者却命令所有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那这对夫妻他们可能就是失去了产业跟家园，他们只能够离开。以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们是非自愿的被迫移民这样子。今天我们可能不太容易体会那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非常自由自在选择你要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居住。嘿，考上东华是不是自愿的？算是啦，好，你不爽读可以不要来，对不对？半非自愿，半自愿这样，分数又到那里没有办法，但你可以填更低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交通跟经济都不太是问题，但过去的人可不是这样子，他们交通工具有限，走路、马车、坐船，而且行路的过程会有强盗，会有土匪，天气也很冷，没有像我来这边还可以有你们那个什么学生中心可以住，还有热水。然后他们随便去一个地方都好几个月，然后他们也不像我们一样有提款机或旅行支票这样。当他们被迫离开罗马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所有的财产就是房屋跟田地就这样没有了，就一无所有了这样子，只剩下他们的专业技术支帐篷。但非常奇妙的，在哥林多这个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保罗就找到他们。圣经没有交代保罗到底怎么找到他们，那保罗就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在罗马书16:3，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跟保罗关系是怎么样。那里保罗他写完罗马书的结尾，就是说：问候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所以这对夫妇是保罗的好同工，他们跟保罗关系亲密到甚至愿意为保罗舍命这样，而且他们也大力的帮助保罗向外邦人、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传道的使命这样子，所以连外邦的教会都感谢他们。其实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而保罗虽然是伟大的使徒，但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像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2:3，保罗跟这些哥林多人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又软弱又惧怕，而且战战兢兢。而亚居拉夫妇就在这时候成为保罗极大的安慰。很多时候我们作为造就者，我们的安慰是从我们造就门徒来这样子。 当我们看到门徒的信心，门徒愿意跟随主的心，特别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都很紧张。我从同工到现在7年，每次福音奇袭，我很少有就是完全不紧张的。对，但是当我看到我造就门徒跟我一起的时候，反而很多时候他们鼓励我，看到他们愿意冲，愿意去找这些未信者，甚至被打枪，我觉得很被鼓励这样，但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对，那所以我想在这时候，亚居拉夫妇纵然他们信主的程度可能没有像保罗那么的坚定，废话保罗使徒呢，但是他们就被上帝使用鼓励了保罗。然后很合理的，保罗应该也把他们夫妇当作门徒来造就，而保罗他身为使徒，他有第一手的启示，圣灵的默示给他，所以这应该也大大装备了亚居拉夫妇，他们跟保罗在一起一定对圣经是越来越了解，因为保罗一定会教导他们这样，所以他们也成为侍奉上保罗很大的帮手。那18章再往后看，今天我们不会看到那一段，但是往后看一点，在26节那边有一个人叫什么？叫亚波罗，菠萝面包，亚波罗。Apollos， 他虽然很会讲道，但是他对耶稣基督的救赎还不够了解，这样子，他训练还不够好。对，那于是亚居拉夫妇就把他接到家里，然后把神的道更准确的向亚波罗讲解，因为那时候亚波罗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不知道耶稣的洗礼这样子。所以当亚波罗被亚居拉夫妇造就好之后，亚波罗又到其他地方，就更大有能力的为基督做见证。好，所以。亚居拉夫妇被迫离开家园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邪恶的罗马政权所造成的，是，当然是，因为这个没有爱心、不仁慈、自私自利的政权，所以他们被迫离开家园。但这件事更是出于全权的上帝，是上帝那看不见的手带领他们跟保罗相遇，带领他们经历了被迫离开家园，但却是使他们得福，也使保罗得福，让他们跟保罗能够彼此造就。上帝全权的使他们成为保罗的安慰和同工，保罗也造就他们的生命，他们又去造就亚波罗，亚波罗受到教导之后又继续去外邦地区传道，他们一起被上帝使用，成为外邦教会的祝福，然后直接间接的几百年后、2000年后，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外邦人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你可以看见上帝多么的伟大，他使用看似悲惨的境遇，上帝使用当年保罗、亚居拉夫妇、亚波罗他们任何一小步信心的顺服举动，都直接间接促成外邦人听见福音并得救。上帝多么的伟大！而这位全权的上帝，他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今天你到东华大学念书，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满不满意这样子。未来毕业后，你可能也会到一个地方工作，我也不知道你那时候会不会喜不喜欢。但是永远记得，不管你到哪里，自愿、非自愿、满意与否。这都是出于上帝那看不见的手，是他带领你来，也是他带领你去。他带领你来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你在这里继续的受造就，也去造就别人，如同保罗和亚居拉夫妇的关系一样。如果现在已经有人在造就你，感谢主，为着那个愿意造就你的人感恩，好好的学习，好好的为主学习，以至于你也可以去造就别人。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被造就，我鼓励你排除万难，找一个比你更成熟的基督徒，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来造就你。如果你还没有机会造就别人，我也鼓励你祷告求神为你预备一个你可以造就他的门徒，在这个人还没出现之前，好好装备自己。记得上帝他有能力使用我们忠心顺服的每一小步，包括你可能对你的门徒一个劝勉，鼓励他传福音，鼓励他过圣洁生活，这一些在上帝永恒的国度计划中，上帝都纪念，上帝都使用，绝对不会突然。不要轻看你现在的环境，不要轻看任何为主所做的每一小步。这是第一点，保罗他主动的去找门徒，和门徒彼此造就相顾。第二点，保罗传道的榜样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避免不必要的冒犯，并且坚持必要的冒犯。避免不必要的冒犯，坚持必要的冒犯。这段经文说到保罗跟亚居拉夫妇一起工作，那是什么工作呢？支帐篷。为什么保罗要支帐篷？为了生活。但还不只是如此，这样子，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为使徒行传18章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来解释这段经文。那我鼓励你，主日之后你可以仔细读一读哥林多前书9章。那我要顺带一提，你要读懂圣经，需要背景。 因为圣经不是在真空的状态下写出来，圣经写圣经的人，上帝所拣选来写出圣经的先知使徒，都是有血有肉，有他的文化，有他的语言，有他的处境这样子。但是你最需要的背景，不是圣经以外那些什么考古历史地理的背景，你最需要的背景，最重要的背景，唯一有权威的背景，就是圣经本身提供的背景。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很喜欢看大卫鲍森。大卫鲍森，如果你他是一个英国圣经学者，那他因为台湾这几年都很推他的东西，所以他在台湾变得非常非常有名，就是一个大胡子的阿伯。那他脍炙人口的一点就是他会把圣经的历史地理等等的背景整理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讲出来，大家听了会觉得哦，哇，原来当时的哇耶路撒冷是这样子的，哇哇哇哇。对，他在这方面是很厉害，可是我要说，那些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营养。因为你知道那些圣经以外的背景又如何，那些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太影响圣经重点本身。我们今天如果要读懂圣经，我们只需要好好的去读上下文。那一些圣经以外的背景，它是辅助的，是参考的，它没有任何权威可言。真正有权威的背景就是圣经本身提供的背景。包括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最有权威背景是什么？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最有权威背景是什么？使徒行传。当你读旧约小先知书的时候，最有权威背景是什么？圣经的历史书，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像学者一样曾经考古过，甚至我们没有像学者一样懂原文，我们就不能读懂圣经。哦不，那个是他们在吓唬人的话。你需要记得，你有圣灵，好好读上下文，你绝对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让你更近前所需要的真理。好，这顺带一提。所以保罗他身为使徒和教会的领袖，他有权利接受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为他生活来奉献金钱，这样子，也就是靠福音养生。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的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是他自愿放弃这样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他们想要攻击使徒的权威，所以他们就利用奉献的事情来说嘴，毁谤保罗的使徒的身份。这样，他们可能会讲这样的话说：哇，你看这个人，他传福音给你们，他建立教会，但是他跟你们要钱，他一定有问题。你们来听我，我不会跟你们要钱。这样子，有一些不明白真理的人，可能就因为这样子而误解保罗，而不愿意听他的教导，不愿意听他传福音这样子。所以保罗他为了不要拦阻福音的传扬，他就自愿放弃接受奉献的权利。注意哦，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奉献哦，而是因为他爱这些人的灵魂，所以他自愿放弃那原本他可以有的权利，这样子。即使这一点都不是他的错，是别人的错，但是他却为了别人的错，为了另外一些人的益处而放弃自己根本就不需要放弃的权利，这样。为了不要造成不必要的冒犯，保罗他竭尽所能挪去一切不必要的冒犯，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福音，甚至得救。所以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二节，保罗他说：我们没有用过这样的权利，这权利就是靠福音养生的权利，反而凡事容忍，免得我们拦阻了基督的福音。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又说：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对，那做对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这句话绝对不是说哦，他吸毒会跟他吸毒。他说谎会跟他一起说谎，巴蒂巴蒂巴蒂巴蒂嘛，让他觉得被同理，让他愿意听我讲话，所以他吸毒。哦，来，我们一起吸毒，不是这样的。任何违反真理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妥协。但是，一些无关乎真理、相对性的事情，包括是不是接受基督徒的奉献，这个可接受可不接受，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妥协。包括你遇到一个人跟他传福音，是不是一定要马上跟他传福音，还是先做朋友再传福音，这也是可以想的。没有哪一个一定比较好，端看这个人的处境这样子。好，所以保罗他有所妥协，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妥协一些相对领域的做法，但是他更是有所坚持。在这段经文的五到六节那里说到，保罗就专心传扬主的道，向犹太人证明，极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抗拒亵渎。保罗他因为爱人的灵魂，他坚持不妥协传扬耶稣就是基督的福音，即使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冒犯当时的犹太人。对保罗来说，他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从来都不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从未信者的主观感觉或偏好出发这样子。他的 决定准则跟非基督徒的感受好或不好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从人的利益还有人的还有神的荣耀来考量。别人爱听的不见得对他们是好的，甚至有可能对他们有害，更不讨神喜悦这样子。包括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是第一代基督徒，然后信主了嘛，当然就会有可能会遇到那种家里要拿香拜拜拜祖先的那种冲突。这时候我如果让他感受好一点，我可以跟他说，哦，没有关系啦，你可以拿香，反正你心里对主诚实，外在没有关系，主看你的内心，你只要心里继续的敬拜耶稣，外在拿香拜拜没有关系。哇，这种话很安慰人啊，对不对？但这是谎言，我是害了他，因为我是鼓励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人的感受而妥协对主的忠诚。如果真的是那样子，那么历史历代所有殉道基督徒都是笨蛋。人爱听的有可能对他们是有害的，甚至有可能是讨上帝愤怒的。但是有些时候别人不爱听的很有可能是他们最需要听的，也是神所喜悦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福音是要给那些罪人听的，福音是要指出人最严重的属灵疾病，得罪神，在神的愤怒之下。包括今天如果你去看医生，如果你真的得了癌症，你会不会希望医生跟你说，啊，其实你没有事情，小感冒，来开个维他命，你就会觉得很安慰，哦，原来我没事这样子，原来我发烧只是小感冒。没有医德啊，这医生，如果你知道，你会想检举他，他延误了你的就医。同样的，今天福音是人最需要听的，即使他们不爱听，因为福音是一帖苦口的良药，唯有福音能够解决他们属灵的疾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九到十节说，我已经说过，现在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要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要讨人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怎么可能不知道犹太人讨厌听耶稣是基督这样的话？犹太人就是觉得耶稣只是个亵渎上帝的路人甲、路人乙，然后又说自己是上帝儿子，他们恨死了。保罗当然知道，因为他以前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专家呢。但是他就是坚持传讲这冒犯人的好消息，明知会冒犯人，就是坚持冒犯人，因为他知道他的同胞犹太人需要听福音。他们必须悔改，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否则他们就是灭亡的。保罗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不必要的冒犯我们需要尽量的避免，但是必要的冒犯我们非但不可以避免，反而要坚持的冒犯人这样。而两者都是出于爱神爱人，因为爱人，所以我尽量挪去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而让人可以听见福音。也因为爱人，所以我尽力让人听见完整的福音，罪、十字架、悔改的福音，他们才有机会得救。不过很多的时候，我观察很多基督徒会把这两者混淆，哪一些是可以妥协的相对性的做法，是可以妥协、可以有弹性的，哪一些是绝对的必须要坚持冒犯人的，有时候基督徒会把这两者混淆。我想大概所有基督徒都不会反对说我们需要避免不必要的冒犯，特别台湾华人文化以和为贵，不喜欢冲突，更是如此这样子。但基督徒的毛病常在于说，却常常逃避那必要的冒犯，因为我们不想得罪人，因为我们不想要被别人讨厌，所以我们就不愿意传讲清楚的福音这样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在传福音，但却是传一个被冲淡、被稀释、甚至扭曲的福音这样子，就是不讲罪、不讲悔改，只讲哦信耶稣可以活出美好，然后哦信耶稣你可以平安喜乐。家庭和乐，但是不指出人有罪要下地狱这个事实，也不叫人要悔改，不指出人的罪的后果就是讨神的愤怒。这样子的福音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福音，这样子的福音其实跟民间信仰没有两样。这其实是爱自己的名誉，我们爱自己，我们喜欢自己被别人捧、被别人喜欢，过于我们喜欢福音被传讲，这不是爱人，这是爱自己，而这是罪，这是软弱。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们会打着爱心和智慧的名号，合理化自己不传福音的软弱，甚至有时候不传福音的基督徒更会不知羞耻的、不知悔改的大肆批评那一些真的因为爱人而传福音冒犯人的基督徒。我告诉你，在学员我们这样子去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别的基督徒轻看的，我们需要求主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传福音，但却又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合理化，反而来批评别人真的愿意传福音的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讨论怎样传福音才比较能够让人接受，对吧？怎样传福音人家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问错问题了。因为福音只要你 真的是传福音，不管你怎样传，只要你传的是福音，都不可能让人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福音是指出人得罪神，然后神是公义的，会审判人，会刑罚人，然后只有信耶稣才会得救，信其他东西你都会下地狱。这对人的本性而言是非常冒犯的。如果我们总是考虑不要冒犯人，如果总是以非基督徒的感受为最高的考量，那其实我们就不要传福音了。要让非基督徒感受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传福音。福音绝对会冒犯罪人堕落的感觉。非基督徒的感受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这点我们需要很清楚，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的，我们需要顾念非基督徒的感受，所以我们尽量的用他们不会觉得不舒服的方式，他们觉得自在一点的方式来接触他们。所以包括你们接触你们的同学，如果你认识他，你不一定要在新生训练那一天就马上掏出自律跟他传福音这样，你不一定要马上认识就掏出自律跟他传福音，但如果你有心这样做也很好，感谢主这样。但通常我们会先建立友谊、信任，一起吃饭、聊聊天、打打嘴炮，等到关系比较顺畅了，再跟他传福音，这样也很好，没有问题。这样，那如果像在短宣队，我们通常也会办一些活动啊，什么儿童营啊、吉他班啊等等，福音以外的东西来接触他们、吸引他们，这些都很好，跟他们交朋友，让他们觉得我们来者是善类，借此赢得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更愿意听我们传福音。这样，所以接触人的方法可以有弹性。但是当他们愿意听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内容一点都不能打折扣。有时候基督徒会传一种我刚讲的不是福音的福音，包括如果你们参加过基督教的婚礼，或许你们会听见这种福音，就是用一些福音以外的好处来叫人信耶稣。例如，哦，耶稣愿意帮助你的婚姻关系和睦，你现在处在婚姻的低谷当中吗？如果你愿意让你的婚姻关系更好，耶稣愿意帮助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来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请问我有讲到福音吗？没有，但是我却做了一个呼召的决志，甚至这样子的讲员在呼召完之后，还会保证台下的人，只要你做那个祷告，耶稣就在你的心里。但是我可以跟各位保证，听了这种不是福音的信息的人，然后做了决志祷告的人，他就算有100%的确据相信耶稣在他心里，而且不会离开他，耶稣也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心里。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听见福音，更没有真正的信福音，所以耶稣从来不会在他的心里面这样。这不是福音，信这种福音的人绝对不会得救，传这种福音的人其实也需要悔改，因为他没有真的把福音讲清楚，却又给人虚假得救的盼望，保证人会上天堂。事实上，这个人却一点目前都不会上天堂。我们必须按照圣经忠实清楚的指出人有罪，而且需要讲清楚罪是什么。很多时候罪被窄化成只是杀人放火这一类的坏事，很多时候罪被窄化成只是说谎，然后骄傲自私嫉妒这一类的坏东西。当然那些是罪没有错，但是罪更基本的是一切违反神律法的态度跟行为。而神的律法最重要的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第一，爱人第二。所以就算一个非基督徒他做尽了一切好事，但是他做这些好事的时候一点都不是出于爱神，他仍然是在得罪神，而且他是用神给他的能力行出的好行为在得罪神。就如同一个孩子，他用他父母给他的一切资源、金钱得到好的教育，然后在社会上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善事，但是却叫父母滚蛋，是一样的道理。众人称羡他，但是他却叫那生他养他的父母滚蛋。很多时候非基督徒的坏行为不一定是他是个坏人，而是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却用好行为在得罪这位赐给他好行为的上帝。这样子，我们需要指出罪就是一切违反神律法的行为态度，不信上帝就是最严重的罪。然后罪的后果不只是哦，你生活会变得不好哦，罪让你会忧虑哦，罪会让你就是生活关系次序混乱这样子，然后罪会让你跟人际关系不和睦。告诉你，非基督徒不一定都这样，非基督徒人生胜利组，生活比你更好大有人在。如果我们所传讲的罪只是生活会变得一团混乱，那么其实很多非基督徒会觉得他不需要福音是很正常，因为他的生活可能比你还不混乱，那你要跟他传什么福音？重点是罪的重点不是那个，罪的重点是你得罪神，你拒绝神，你背逆神，你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纵然你的行为再好，你还是往地狱狂奔。我们需要传讲罪的后果就是被上帝审判并且下地狱。我们也更必须传讲唯独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明明有机会传福音，却因为怕得罪人而不愿意讲清楚，其实这对听的人是一种亏损， 因为他可能误解福音，甚至他明明没有得救，却以为自己得救，这也对上帝是一种羞辱。因为上帝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竟然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钉上十字架，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却因为爱自己的面子，过于爱耶稣，而不愿意清楚地传讲耶稣为我们所做这宝贵奇妙的救赎大功。很多时候非基督徒他决志信耶稣，他其实没有真的信，他的决志是因为他误解了福音。包括思虑有些时候会造成人的误解，就是在两个圆圈里头，他说人生各项活动在自我管理之下时常产生各种混乱和不安。可是问题，非基督徒的生活不一定总是混乱和不安啊，他的生活也有可能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而井然有序，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圆圈说，人生各项活动在基督管理之下，结果就合乎神的计划。啊，合乎神的计划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圆圈非常的整齐。那非基督徒看起来就会觉得，哦，所以我信耶稣，我的生活就会变得井然有序。好啊，好啊，我愿意信耶稣。如果他是个人生比较失败族，他可能就会愿意信耶稣。可问题是，他信的这种耶稣是生活小帮手耶稣，而不是为罪人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算信了，他也不会得救，因为他所信的并不是真正的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清楚的分辨这两者。我们该问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怎样传福音人才比较容易接受，我们该问的是怎样接触人才比较能够让人愿意听，而不是让人愿意信。人愿意信，这始终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最多上帝赋予我们的角色是让人愿意听，人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见证、好行为，觉得温暖，觉得有好感，所以就愿意听，而不是愿意信。我们该问的是怎样接触人比较能够让人愿意听，还有我怎样把福音讲清楚，清楚到一个程度，就算对方不信，也能够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很多时候我讲完思虑之后，我的经验里面，我蛮知道非基督徒会在哪些部分误解福音，所以我就用通过问问题的方式来确定他有没有了解。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神只有一位吗？你相信神只有一位吗？如果他今天做了决志祷告，但是他说：“哦，没有我觉得神有很多位。”那么我跟你保证，他绝对没有得救，因为如果他相信神不止一位，代表他的心仍然是在崇拜偶像。对啊，神不是只有一位，代表不是神的东西他也觉得是神，那这不是偶像崇拜。什么是偶像崇拜？如果他仍然是在崇拜偶像，那么他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得救信耶稣的人这样子。所以我问的问题通常第一个是你相信神只有一位吗？第二个问题，你相信你是个罪人，罪的公价就是走向永远的死亡、灭亡、地狱吗？如果他相信神只有一位，但他不相信自己有罪，就算他觉得自己也没有用，因为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那些不是不以为自己是罪人的人。OK， 好，所以这两个问题非常的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分清楚哪一些是可以妥协、避免的不必要的冒犯，哪一些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福音。第三个重点，传福音的过程包含用圣经辩论。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我很常听到一些基督徒说：“哦，传福音不是辩论，传福音不是在讲理，而是用好行为来吸引对方信主。”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说：“哦，我们不要传福音，我们要活出福音。”我的外婆在临终的时候住在新楼基督教医院，她生前并没有明显的信耶稣，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所以我希望在他可能弥留的时候，我希望在他耳朵继续的告诉他福音。但是他讲台语，我台语不太好，所以我就想要请医院的志工跟我外婆传福音，在耳边跟我外婆讲福音，因为志工通常台语应该蛮流利的。结果你知道这个基督徒的志工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呀，很多时候福音不用传的啦，用活的就好了啦。”然后就不想理我了。我只好跟他说：“好，谢谢谢谢。”然后我就自己用声音的台语继续在我外婆的耳边告诉她福音是什么。我不知道外婆永恒的灵魂在哪里，但是我求主使用我最后那凭信心的举动来拯救她。我们不要传福音，我们要活出福音，这种话看似敬虔，却一点都不合乎圣经。保罗常常和人辩论，他每次进到会堂就是和犹太人辩论，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圣经。对他来说，那时候就是旧约圣经。保罗总是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所见证的救主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即使他和没有圣经基础的外邦人，他也辩论。我们不应该以为我们自己比保罗还要敬虔，好像保罗 好像我们觉得不要辩论讲不讲理，然后用生命见证是比较金钱，要不，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基督徒的生命见证是必要的，是的，因为一方面那是基督徒真实悔改生命的流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好行为，不会没有。都没有的话，可能要打个问号，他真的是基督徒吗？但是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不足以让人明白福音。你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就知道，你外在的好行为，如果你什么都不讲，你不讲你是基督徒，你不讲福音，你就是有好行为，你会造桥铺路，你会借同学笔记，同学在路上累惨了，你会扶他一把，帮他叫救护车。请问你的好行为跟摩门教做一样的事情的好行为有什么差别？就非基督徒而言，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你们都是出于宗教情操而有的好行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如果今天一个人他说：“哦，我因为基督徒的行为很好，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愿意信耶稣。”我只能说他没有真的信主，因为他的信心对象是错误的。他信的是好行为，而不是基督。改天如果他看到基督徒的行为很烂，或者他看到另外一个摩门教徒行为很好，他就跑去信摩门教了，因为他的信心对象是行为，而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只能用传的，不能用活的。福音只能用传的，用讲的，不能用活的。我们需要区分清楚两件不一样的事情：福音本身，还有福音所带来的影响或改变。是的，你的生活会被福音影响而改变，但是这个影响跟改变不是福音本身。福音所带来的影响跟改变是一回事，福音本身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福音始终是上帝为罪人所预备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福音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不是在说我们为上帝做什么。这样子，这个我们需要讲清楚。所以罗马书的10:17，保罗说信道就是信心，从哪里来？从看好行为来吗？不是，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而基督的话就是福音，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所以传福音的行动包括用理性去辩论，指出圣经到底讲了什么，甚至用圣经的话，圣经的真理去反驳未信者他信仰不合理的地方。保罗他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他传福音的工具其实没有别的，他没有像我们有心境卡，没有像我们有平板。看保罗滑平板，你会觉得很好笑。这样，我不是说那些工具不能用，那些工具都是好的，但重要我们还是需要知道我们最基础、最应该使用的那个核心工具是什么，就是圣经。他传福音的工具没有别的，就是旧约圣经。他信主前就非常熟悉旧约，只是因为他不信耶稣，所以他都读错。这样，他戴了一副错误的眼镜，所以他读出来都是抵挡耶稣的结论。这样，但是当他信耶稣，他眼睛被照瞎之后，然后后来又好了，他就属灵的眼睛也打开了。他也开启读旧约的眼睛，所以他正确了解旧约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所到之处，只要他面对犹太人，那就是根据圣经辩论。只要你去信望爱圣经资源网，你去打辩论这个 keyword， 你就可以搜寻到很多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是跟人辩论这样子。保罗就是用旧约圣经来辩证耶稣就是旧约。犹太人，你们信旧约，你们说你信旧约，信摩西对吧？而旧约摩西所见证的就是你们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你们应当悔改信耶稣。这是保罗所做的事情。就算他面对没有圣经的外邦人，他虽然不会引用很多经文，但是他仍然是本着圣经的真理，指出真神多么的可靠，以及外邦假神多么的不可靠。所以主日之后，我会鼓励你，除了哥林多前书9，还有使徒行传17，看一看保罗他是怎么样跟外邦人，没有犹太、没有旧约背景的外邦人做见证传福音。你会很惊讶，他传福音所讲的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他传福音所讲的是非常直接的指出假神的虚无，真神的可靠，而不像我们竭尽所能要避免信仰的东西，然后就讲一些非基督喜欢听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总是回到圣经。一个人能够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但是圣灵怎样使人信主？圣灵就是透过神的道来感动人信主。圣灵的工作总是伴随神的道，我们不应该切割这两者。圣灵和圣道这两者从来不该被切割。我们不因为依靠圣灵就不好好讲圣经，我们也不因为讲圣经就不依靠圣灵。基督徒很多时候很遗憾的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反而对活动比较有信心。这样子，我们事工果效不佳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检讨的是什么？ 哇，检讨我们活动是办得不够好啊。但是我们很少去检讨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实勇敢的把福音讲清楚，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好的过一个被福音影响的生活，这我们比较少检讨。我们常都检讨说，哇，活动啊，数字啊，评估的那一种，我不是说不能检讨，但是从圣经来看，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那些活动，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及我们所传的信息。这样子，任何的活动我们需要清楚它的角色是什么。任何的活动最多最多最多只能让我们接触到人，最多最多最多只能让人对基督教有好感，但是唯独圣灵借着圣道才能使人信主。办任何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人听见清楚完整的福音，以至于人有机会悔改信主。如果我们办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但这些人最终却没有听见福音，我们也不在乎，那就非常可惜了。弟兄姐妹，你需要对神的话有信心，神的话是真理，是超越时空的，你相信吗？任何未信者对基督信仰的质疑，你都能够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你相信吗？他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可以有信心，根据圣经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不因为他是信仰就违反理性，不因为他是信仰就不讲理性。基督教的信仰本着圣经是合理的，是合理的。神的话更是比一切刀剑还要更锋利，只要圣灵工作，神的话能够催逼人悔改信主。就算人不信，你也不用担心他们听不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基督徒你不要讲那么多福音，他们会听不懂。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听不懂？我们觉得他们听不懂的根据何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听得懂。罗马书第二章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还是有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一天，这些没有读过圣经的外邦人被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会跟他说：“哦 ，I'm so sorry for not giving you the Bible。我很抱歉没有给你圣经，所以啊，你犯的罪没有关系，不知者无罪。你以为会这样吗？绝对不会。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外邦人即使他没有神的律法，没有书面的律法，但是他却有神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上，就是良心。”有一天上帝审判的时候，就是用他们的良心里头的律法来审判他们，他们仍然会被判为有罪。每一个人在他的良心里头都知道神存在，而且神是有能力是独一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良心里头都知道他犯了罪，他该死，但是却因为罪的缘故而抵挡这个上帝放在他们心里面的良心知识。这样你不用担心他们听不懂，你可以有个信心，当你对他传讲福音，只要你是用清楚易懂的方式对他传讲，他会懂的，他的良心深处会懂的，他的内心深处会控告他的，以至于有一天如果他真的不信，你对他所传的一切都会成为上帝定罪他的证据。这样子，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们所传的人当下不信以后会不会信，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不要担心未信者听不懂，不用担心他没有基督教背景他就会听不懂，只要你传的是 simple and plain 浅白易懂的，他可以懂的，他可以懂，只要他心智正常。你只要有圣灵，你只要有圣经，你就可以传福音。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总是把焦点放错地方，总是喜欢说，哦，某某某他的表现得好优秀哦，好美好的见证，这样子。好像我们有时候会把外在的优秀成就等同于好见证，但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你看那十二个使徒，哪一个在世俗的标准当中有美好的成就？渔夫呢？渔夫是能够成就好到哪里去？里面成就最好的大概就保罗而已啊，那其他都嘛是贩夫走卒，余心未一生这样子。那他们靠什么传福音？他们靠什么建立教会？他们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赐给他们的圣道，他们就能够大有能力的来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你从来都不需要有什么优秀的成就才能为耶稣做见证。你如果今天有优秀成就，感谢主，上帝可以使用，但没有你也不用气馁，有或没有都好，你都可以为上帝尽上你那一份力来为他做见证，因为你有圣灵，因为你有圣经。好见证跟外在成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时候好的外在成就反而不归荣耀给神，那是烂见证。但是如果你就算没有好的外在成就，你愿意见证耶稣基督是你的至宝，是你的一切，是你所夸口最宝贵的东西，你就是最美好的见证。只要你愿意好好的顺服圣经的话，好好传讲圣经的耶稣，这就是最美好的见证。你需要常做好准备，来回答不同的人对信仰的问题。这准备是要准备什么？就是你要更熟悉圣经。我有时候很遗憾的觉得，很多基督徒 大一到大四从来没有读完圣经一次。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的人。这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圣经绝对是你在大学四年中最应该、最需要读的一本书。求主帮助我们爱慕他的话，他的话能够使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够为他做见证。你不用觉得你一定要圣经多熟才能传福音。其实哦，你会不会担心传福音的时候被问到？会吗？会，会。好，那我告诉你，被问到绝对是好事，这样子。因为你被问到，你才知道你自己哪里不懂，你才会懂得去装备自己这样子。我常常因为我的门徒被问到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平常查经的时候问他有没有问题，总是没问题，因为都不会去想这样子。直到有一天在非基督徒面前出丑，哦，被问到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样感谢主让你被问到，让你谦卑一点，这样不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然后也不想要更多的精进。所以被问到是好的，努力的去传福音，被非基督徒问到，然后你就会在 下次被问到的地方爬起来，就可以回应正确的东西，这样子很棒啊，你不觉得吗？因为最终他就算信主，也不是因为你没有被问到他才信主。他最后不信主，也不是因为你被问到所以他不信主。他最后信主，也不是因为你没被问到所以他信主。但是你被问到可以造就你。所以这个是第三点，我们需要主力装备自己圣经的知识，用圣经去和人辩论，带着爱心、谦卑、柔和的心去和人辩论，目的是要挽回人的心。第四个，离开刚硬抵挡福音的人，继续寻找渴慕的人。保罗他忠心勇敢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听到了犹太人抗拒亵渎，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彻彻底底的拒绝耶稣。其实只要你愿意认真传讲圣经的耶稣，我讲的不是我刚讲的那种不是福音的福音，那种被扭曲、被冲淡、没有罪、没有悔改、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你讲那一种要觉知很简单啊。你要人觉知真的很简单，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只要少讲一点十字架，不要叫人悔改，多讲一点，哎呀，生活变更好，井然有序，然后信耶稣之后变得更快乐这种的，他很快就会觉知了。可是如果你好好的按照圣经讲福音，其实不觉知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这样子。我们传福音有像保罗传的这么清楚吗？如果你传的够清楚，就足以让不信的人显出他的不信。但如果你传的不清楚，不信的人很可能还是会做觉知祷告。但是却不是因为理解福音，而是因为误解福音而觉知这样子。保罗怎么回应他们呢？保罗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去外族人那里去。”哎，会不会听起来很冷血啊？你会不会跟你的非基督朋友说：“哦，你不信哦，你的罪自己承担吧，我要去别人那边了。”你们敢这样讲吗？不太会这样讲嘛。但是我们要了解保罗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听起来很冷血，但是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保罗绝对不是不爱他们。你如果读罗马书第九章，你可以看见他的情感。保罗对他的同胞不信是非常非常忧伤的，到一个程度，他甚至说：“我为了我的同胞可以得救，我宁愿和基督隔绝。”当然，在他内心深处，他绝对不想跟基督隔绝，但是他是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他多么希望犹太人得救，到一个程度，好像可以用自己的救恩跟犹太人的救恩交换一样这样子。但是这忧伤，他对同胞不信主的忧伤，没有成为他的绊脚石，更不会拦阻保罗继续向别人传福音。特别他知道上帝呼召他做使徒，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即使犹太人不信，他还是坚定的顺服神对他的旨意，继续去找那些愿意相信的外邦人这样子。那我们也看见保罗对犹太人的刚硬，其实他没有直接冷漠离开，没有，他是留下最后的警告，他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冷血，或是很你要看出保罗他的爱心。这样，这句话的原文是什么？他的原文是：“你们的血归在你们自己的头上。”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耶稣为罪人流血，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你们拒绝了耶稣，因此你们必须自己血债血偿，自己面对上帝的审判咒诅。这个警告，这是一个警告，这是面对那些至死刚硬不悔改的人最后的警告，也同样是出于保罗对他们的爱。因为爱他们，所以警告他们要逃离那最可怕的苦难，就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这样子。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不信的人，特别有时候最刚硬的人就是你最亲近你最爱的人。耶稣就是这样子，他传福音别人都信，但是先知没有在本族本家不受欢迎的，但是他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城，大家都怀疑他，大家都不信他，嗤笑他。 保罗遇到同族的人最强烈的反对，甚至要追杀他。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有些人不信就灰心不想传福音。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因为家人不信主，因为亲近的同学不信主，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的爱，开始怀疑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呢？然后我们就不愿意继续传福音了。其实这考验我们，到底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终极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比较多会想到，哦，因为我爱人，我希望人得救，这个动机是没有错的，你需要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动机很好，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的终极动机，你应该有更高的动机。因为如果你的终极动机只是希望人信主，特别你只是希望你爱的人信主，那么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很快就传不下去了。因为当他们不信的时候，你就没有动力再传了。但是传福音最高的动机应该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旨意。因此即使我传了一些人他们不信，就算是我爱的人不信，我心里忧伤，但是我知道我所做的上帝都喜悦。我知道当我愿意传的时候，我信心的举动就让上帝得到荣耀，我所传的每一字每一句福音，上帝的名就被高举，我就心满意足，我就愿意继续的传下去。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决定要怎么样使用我。上帝有时候使用我们带很多人信主，但有时候上帝使用我们撒很多种没有看到人信主，甚至有些时候上帝使用我们传福音给很多那些至死都不悔改的人。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这香气无论在得救人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不管对得救或灭亡的人来说，我们都是上帝喜悦的，只要我们愿意忠心的传福音。保罗榜样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必甚至也不该一直紧紧抓着那些刚硬抵挡耶稣的人。更有智慧的做法是，对于那些刚硬的人，我讲的不是慕道友，我讲的不是那些比较柔软的不会为信主，我讲的是那些刚硬的抵挡辱骂亵渎耶稣的人，我们需要警告他们，如果不信耶稣他们就会走向地狱。不要害怕向人传讲地狱。今天很多时候传福音的内容因为怕得罪人，所以就忽略上帝的愤怒，忽略上帝的地狱。但是你看耶稣所传的福音，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这样子吗？从来都不是。他们从来都不避讳传讲审判，传讲灭亡，传讲地狱，传讲咒诅，传讲上帝的愤怒。我们也需要传讲这样的福音，让人知道有没有信耶稣是一件大条的事情，而不是可有可无这样子。非基督徒需要了解拒绝耶稣的后果多么严重，然后在你给这些人警告之后，继续去找那些愿意听福音信福音的人，把你宝贵的美国时间花在那些真正愿意认识真理的身上，而不是花在那些抵挡的人身上。那些抵挡的人当然是的，我们继续爱他为他祷告，但是你传福音的行动你应该 devote 给那一些真的愿意听福音的人。就像耶稣说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给猪，免得他们反过来咬你一口。这样，这个上下文在讲的就是你不要去把你的时间花在那一些刚硬的人身上。你要判断人，你要带给人有益处的判断，应该是要给那一些真的谦卑愿意领受人，而不是那些刚硬的人。观察你身边的人，祷告求主给你智慧，哪一些人对福音比较开放，这个人不信刚硬，继续找别人，不要因为那个人刚硬不信就拦阻了其他人可以从你口中听见福音的机会。谁跟你愿意跟你慕道查经，把宝贵的时间花给他们。这是第四个。第五点，主必与我们同在，主必拯救属他的人。保罗对于犹太人亵渎的言语他一定很痛苦，任何一个爱耶稣的人听见所爱的主被辱骂，心情不好是正常的。你听见耶稣被别人拒绝的时候，你心里会很开心吗？希望不会这样子。而且我希望你的不开心不是因为你被拒绝而已，而是因为耶稣被拒绝，你是为了耶稣而忧伤。但是保罗他愿意顺服神对他的旨意，去找外邦人传福音。那上帝也亲自鼓励他，让他遇见敬拜神的外邦人，让他遇见甚至会堂的主管也信主了，还有很多哥林多人信主又受洗了，这些鼓励他。但是其实最鼓励保罗的不是这些经历，因为他的经历不总是这么的正面。最鼓励保罗的是这段经文第九节第十节所说的，上帝在异象中对他说话，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上帝要保罗不要怕，只管讲，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伤害他。上帝掌管他所爱的儿女，每一个儿女的生命， 如果不是他的允许，没有任何人能够攻击伤害他的儿女。即使有些时候上帝容许他的儿女受到伤害，包括一开始所提到主后64年那一些悲惨的死在竞技场被烧死的圣徒们，都是在上帝全权的允许之下，是出于上帝的智慧良善，要借此来造就他的儿女，也荣耀他自己。耶稣就是这样鼓励他的门徒说，天父若不许可，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你如果看到地上的小鸟死在那边，你可以赞美上帝的，因为上帝连这只小麻雀都看顾。然后耶稣说，所以不要怕，你们的头发上帝都数过了，你们比麻雀还要贵重许多。上帝连麻雀都看顾，更是会看顾你。确实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在逼迫里头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注意，这是上帝对保罗在这个单一事件中的应许，而不是对保罗一生的应许。保罗在他一生当中有许多的逼迫伤害，甚至最后根据教会的历史野史记载，他也殉道了。这更不是对所有基督徒普世的应许。这样圣经清楚说，凡立誓在世敬虔度日的都一定会受逼迫。弟兄姐妹，你曾经因为为主做见证而受逼迫吗？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痛苦的经历，甚至到一个程度你想要放弃？上帝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上帝也在今天透过他的话在对你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主耶稣在对你说，天父爱你比麻雀更多，天父连麻雀都看顾，他也会看顾。上帝要保罗不要怕，只管讲的第二个理由，因为哥林多城里有许多属于上帝的人。属于上帝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些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永恒的过去就已经被上帝拣选预定得救的人。这些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包括哥林多城，包括在花莲，包括在东华大学里头。这些人是属于上帝，这些人连受精卵连个东西都还不是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认识他们，已经拣选他们，已经决定要拯救他们，必拯救他们到底，这样子。所以上帝终有一天派人传福音给这些属他的人，上帝也差派圣灵感动这些属他人，让他们听见福音，迟早就信主得救。虽然保罗遇到许多得抵挡的人，但是上帝要他继续忠心的传。为什么？因为那些属于上帝的人，只要保罗找到他们，他一定听到福音就会相信。弟兄姐妹，你需要思想一个问题：你传福音为什么会有果效？或者这样问，为什么你会信耶稣？你当然会说，因为有人跟我传福音啊。但是为什么有人跟你传福音你就信了？为什么别人听了不信你却信了？因为你比较会跟嘛。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问题。我常听到有点见证类似这样，就说我会信主是因为某某某生命见证很好，所以我就信了。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人似乎是这样经历的。对啊，他信主就是因为身边有很多好的见证，所以他就觉得很感动，想要信主这样子。但是注意一点，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主观经历感觉来解释我们怎么得救的过程。你不能用你的经历来建立真理原则，你必须用圣经的真理来检视你的经历，你必须用圣经的真理来解释你怎么得救的。这样子，耶稣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六章四十二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够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四节，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你之所以会信耶稣，你传福音的人之所以会信主，最终极的理由是，甚至也是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天父把我们赐给耶稣，然后天父就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福音的传讲，吸引我们来信耶稣。凡是天父所拣选赐给耶稣的人都一定会信耶稣，没有别的理由了，没有别的理由了。你传福音会有果效，没有别的理由了，因为上帝的拣选预定，属他的必定会信耶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如果属上帝的一定会信，那我干嘛还要传福音？我不传他还会得救啊，上帝干嘛需要我这个小螺丝钉？我还会出包出贼，还会不想传福音，主日会不想来聚会，上帝干嘛要使用我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一点都看不到这样的冲突。十一节， 当保罗领受了上帝在异象中对他的鼓励的时候，经文说到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教导他们。保罗并没有因为听到说哦哟，上帝属你的都会得救，太好了，拜拜，没有，他在那里教导了一年零六个月。保罗认识上帝拯救人的主权，非但不拦阻他努力，反而成为他努力的动力。在这城市住了这么久的时间，教导福音给那里的人。正是因为属上帝的人一定会信耶稣，就是因为上帝的预定使我传福音的行动有果效，所以我更要努力传讲耶稣。上帝预定人得救，上帝也预定基督徒传福音给他要拯救人，而他要拯救他必拯救到底。这两者完全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在台湾传福音未信者最难接受的真理之一，莫过于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大家习惯了这种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文化嘛，因为如果你承认只有一位神，你等于否定其他的宗教，哇，那听起来多么的没有爱心，多么的不和睦、不和谐，这样子，哇，这违反台湾的文化，违反世界的文化，这样子。但是我们传福音就是需要清楚的传讲，世界只有一位真神，其他都是偶像。这位真神只预备一位独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你不用担心这东西太硬，对方无法接受。属于主的，他迟早会接受。如果对方不愿意接受神只有一位，那代表他还是在拜偶像，没有信主，你就继续为他祷告就是了。但是不要忽略传讲神只有一位。正确认识神的拣选和预定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一方面，如果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会让我们谦卑不骄傲，因为你知道你传福音又不是因为你多厉害，而是因为上帝的主权。第二个，如果传福音没有人信，我们也不至于太挫折，因为知道属于主的人迟早会信，我就是忠心的撒种。弟兄姐妹，东华大学有属于主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遇到人信主，就算你在大学四年当中都没有遇到信主的人，都没有遇到人可以造就，你也不要灰心，因为属于主的人迟早会信主。你所撒的种，如果他是属于主的人，至终上帝会使用，成为他信心的种子，有一天会发芽结果。不要灰心，属于主的一定会得救。最后，敬虔的人必定为义受逼迫。十二节说到，当时犹太人起来攻击保罗，他们想要利用罗马人的政权来攻击保罗。这样，保罗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全身而退。是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另外一个人在圣经里面的名字只出现过三次，这样叫做苏提尼。他就是稍早第八节提到那个信主的会堂主管，他后来也成为保罗的同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开头问安，就是保罗和苏提尼一起署名问安，这样子。他也成为哥林多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这样，加流是当时的省长，他是政府的权柄，政府的权柄理当按照神的旨意是要赏善罚恶，然后必须要保护基督徒敬拜的自由。这样，基督徒是良善的公民，需要被应该要被政府保护。如果他当时愿意按照犹太人的要求去审判保罗他们，基本上一定可以还他们清白，但是他却怠忽职守，他却姑息这些犹太人的恶行，导致苏提尼被殴打。这个不该被殴打、没有做过什么错事的苏提尼，却被拉到审判台前，像罪犯一样的被殴打。这个苏提尼他本来是犹太会堂的主管，所以你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犹太会堂的主管，他信耶稣，犹太人应该会非常非常生气，但是他却仍然勇敢的承认信仰，甚至他跟保罗一起传福音，为义受逼迫。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被殴打。他为义受苦的生命是我们值得效法欣赏的，多么的美丽，多么的伟大，就是愿意为主摆上他的生命，即使他的身份是显赫的，但他却愿意为了耶稣受这样子的羞辱。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他的生命多美丽多伟大，而是他的生命其实是反映出一个更美丽更伟大的生命，就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却像罪犯一样被审判被殴打，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任何的圣徒，包括保罗、苏提尼还有我们，我们若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对我们而言是光荣，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是圣经讲的，我们应该因为受逼迫而欢喜快乐，因为天上赏赐是大的。但是你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受逼迫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有一个最不该受苦、最不该被逼迫的人，耶稣基督。他受逼迫的时候，他是代替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承受一切的忧伤、羞辱，还有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平安。 因为他代替我们承受今生来世一切的忧伤，所以我们才能够喜乐。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咒诅，所以我们才能够承受上帝的祝福。耶稣他忧伤羞辱的代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可以喜乐荣耀的为他受苦。愿主耶稣那位爱受苦的生命激励我们，任何时候当你在想你要为耶稣做些什么的时候，先想一想他为你做了什么。他为你付上他的生命，受尽了天上地下所有的痛苦，都加起来也不足以形容的痛苦，为爱而被钉上十字架，以至于我们有动力让更多人听见福音，让神的名在各处被高举。最后，请听神的话，用一段经文来做结束。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起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医治之时，被盗的病得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里。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圣灵记录过去的圣徒如何受逼迫，又是如何依靠主站立的稳，成为我们极大的鼓励跟帮助。哦，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歪曲、被谬、抵挡基督、喜爱谬误的世界里头，我们可以成为一盏明灯，就是忠心、勇敢、不妥协、不打折扣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又复活的福音。我们传讲一个人最不爱听，但却是人最需要听的福音。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亲自的施行拯救，也让我们有智慧，知道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有弹性、可以妥协，哪一些东西就是福音，我们是不能妥协的。谢谢你帮助我们被基督爱激励，愿基督爱激励我们，任何时候都愿意为主受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